将如何结束，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，不必在意时的结束，更不必要言语的承诺，只要曾经有过，对你我来讲已经足够，人的一生有时会只在你的嘴有个我， 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，至少我曾经相聚过，不必费心的一丝约束，更不需承诺，只要我们曾经有 我。